第十二课，问路。情景一。喂，您好，外大招生办。 您好，我想到外大办入学手续，不知道怎么去。 请说出您现在的位置。 我现在在外大地铁站。 您从检票口出来后，从右边的楼梯下来，再右拐，顺着大街一直往前走，大约走五分钟，在三岔路口过马路就是外大。 谢谢您。 您的入学手续已经全部办妥了。 谢谢。我想问一下，去汝矣岛应该坐几路公车？ 真不好意思，我对首尔的交通也不太熟悉，您问一下别人吧。 要去汝矣岛吗？现在正是高峰期，路上车堵得很厉害，您还是坐地铁去吧。 我应该怎么坐呢？ 首先到外大前地铁站，搭乘开往仁川方向的地铁后，在中路三街站换乘地铁五号线，就可以到汝矣岛了。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？ 大约一个小时。 生词，招生办，检票口，楼梯，顺着，三岔路口，妥，公车，熟悉，正式，高峰期，搭乘，换乘，大约。 情景二。 小姐，请问到景福宫怎么走？ 景福宫还远着呢，我看你最好是坐车去。 坐车要坐几站？ 大约五六站吧。 我们想走着去，好顺便四处看看。 是这样，那你们沿这条大街一直往前走，到第四个路口往左拐，再往前走会有一个书店，到那儿再问问别人吧。 谢谢您。 怎么这么远啊？ 我想应该快到了吧，咱们大约走了四五站吧。 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坐车来呢。 走吧，别发牢骚了。来，咱们到饮料店喝点东西再走。 劳驾，我想打听一下，这儿离景福宫还远吗？ 路倒是不太远，就是不太好找。 那打车去呢？ 我看不用打车，车站就在前边，坐两站就到。 坐几路？ 除五十五路以外都到，快点去吧，再过两个小时就关门了。 太谢谢您了。 生词，景福宫，最好，好，顺便，四处，沿，不如，牢骚，饮料店。